家我念记，隐居荒山峭径，夜半念佛敲经。在蒲原上发往事前尘怕听，你苦心更苦情， 谁知爱歌是最真诚， 未贪慕虚荣，统统虚假我早就看清，世界我看破好清醒， 你不该压在念经， 今朝爱梦已醒， 伤心你竟出嫁太无情。秋哥跟我回去啦， 我不回了，我现在专心拜神念经，我已经睇透局势，知道佢哋嘅心水，所以我专心念经，唔翻去噶。 咁你念啲咩经啫？俾我睇一下啦。哎呀，原来念啲咁嘅九天马经啊，使你输到清啊！ 我在蒲原上发，我是前尘怕听，你苦心更苦情。贪慕虚荣，统统虚假，我早就看清。 爱真心，从天可道尽。 花花世界，我看破好清醒。 你不该日再念经， 今朝爱梦已醒， 伤心。